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期会议全会朝鲜代表团13号就我国近日成功进行新型岸舰巡航火箭试射一事表明了如下立场。我国采取旨在巩固国防力的措施是行使正当的自主权的，为的是针对美国跨世纪持续不断的穷凶极恶的敌视朝鲜政策和核威慑活动，保卫民族的命运和主权，维护本地区和平。这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谁也不能予以指责。美国使用强权横行霸道，单方面的强迫他国接收自己意见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复返了。只笼络弱小国家的美国是虚张声势，是对我国绝对行不通的。美国要放明白，他们的军事施压和制裁施压骚动却是一种促使我国增强核武力的原动力。代表团接着强调，我国将促进核武力的多样化和精确化等，不断采取旨在巩固国防力的措施，直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清醒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止。